来的伤，落在悲伤的眼里，谁都看出我在等你。风吹来的伤，堆积在心里，是谁也擦不去的痕迹。风吹来的伤，穿过所有的记忆，谁都知道我在想你。风吹来的伤，明明在哭泣，难道早就预言要分离？ 配置尽显奢华体验，即日起订购辉昂，尊享多重专属权益，更有辉昂专员全程贵宾服务，诚邀亲临展厅品鉴。尹锋芒，字辉昂，飞鸟辉昂，上汽大众 凯威富雷辉昂专席6937-8663。 我是房天下董事长莫天全，房天下买房阳光透明真实专业，佣金只收1%。祝大家鸡年大吉，幸福安康，通过房天下卖房快。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好音乐959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北京祝总万科广场商场总经理张楠。我们的企业理念是精致生活引导者，至此

是你说我们的事只剩坚持。这场大雨要下多久才能冲淡那段抹不去的日子？我的阴天等到放晴，还是弥补你落下的那个名字？几乎忘了你的样子，说爱我的样子已经慢慢流失，我想我们的事已经如我看不清转身前你的样子，我说不出告别时那两个字，掌心的那颗痣被你深藏在了手指，时间埋葬你的心事，奈何我再坚持却抵不过 来和你

亦可这样美，不信日落亦可飘入香气。原来是你靠向我手臂无意义，不错，梦内尽管都是你，不错，梦内尽管这样希冀，仍然难信你眼里的爱情意味。爱原来是我未想过你会这么美，你天生这样美，竟爱着我难以负荷。爱人原来是我赠给我暖暖爱火，暖得心也在醉，情似落霞在飞。我真幸运，爱你爱你爱你，夕阳也梦你。我今生有你，唯一这个传奇。我真幸运，有你爱我。唯一一个深爱的你，最成一起，爱原来是我未想过你会这么，你天生这样美，竟爱着我难以负荷。爱人原来是我赠给我暖暖爱火，心也在醉，情似落霞在飞。我真幸运，爱你爱你爱你，夕阳也梦你。我今生有你，唯一这个。

澳信集团专注海外房产和移民服务21年，每6位澳洲投资移民客户就有1位来自澳信。值此2017年新年来临之际，我代表澳信集团恭祝所有99的亲友金鸡报晓，梦想成真，阖家幸福，吉祥安康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我是澳信楚远扬，期待在新的一年里与你因缘而聚，一路同行。 好音乐959的听友大家好，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。我们企业秉承让天下家庭后顾无忧的理念，为您提供家政、营养、健康等家庭服务整体解决方案。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祝福所有959的听友今年大吉，广发财源，生活幸福美满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您身边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是新生意赚大钱，头奖又开正，哇，好福气啊！ 那一个大红包， 新年把歌唱，喜事又临门，天才又天低，步步更高升，哇，真好运呐、 万事都没烦恼，新年到，新年好，弟弟妹妹吃年糕，样样功课成绩好，又吃又玩乐淘淘，烟花炮放光芒，处理欢庆到元宵， 年年行好运，福寿又康宁，横财也就熟，钞票数不停，哈哈，发达啦！家和万事兴，生意赚大钱，头奖又开正，哇，好福气啊！ 那一个大红包， 新年把歌唱，喜事又临门，天财又添丁，步步更高升，真好运啊！ 万事都没烦恼，新年到，新年好，弟弟妹妹吃年糕，功课成绩好，又吃又玩乐淘淘，烟花炮放光芒，初一欢庆到元宵， 年年行好运，福寿又康宁，横财也就熟，钞票数不停，哈哈，发达啦！ 好运。 宽国际工装一点通， 冠坤国际怎么样保证对建筑的设计既美观又实用呢？ 冠坤国际配备完善的质量体系，从管理要效益，是冠坤国际建筑公司每一个员工一直坚持遵守的宗旨。从前期接触客户的业务人员开始，我们不只把公司介绍给您，也会对您的施工质量进行跟踪，直到工程结束。后期的工程验收，工程完工后会有工长自己先验收，合格后再交由项目经理验收，认为全面合格以后交公司总经理验收，总经理验收合格后才能向客户交工。冠坤国际就是用这种层层验收、多人把关的方式，确保每一个工程的质量。冠坤国际期待与您携手

飘进我心扉，诉说往日的缠绵，天天想你，夜夜不成眠。你呀，你可有改变？秋风轻轻吹，秋愁飘满天，飘进我梦中，拨动等待的心弦。飘荡的你，不在我身边，感觉总是好遥远。那一天收到你的信，轻轻细雨载满你的柔情，那心中你说这个秋天就会来，陪伴我永不分离。说好秋天就回来，为何没有你的消息？是否知道我真的好担心？说好秋天就回来，为何不见你的身影？是否知道我在为你祈祷，在为你祈祷。 享受高额补贴，赠交强险，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，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。详询北京奥之旅，0106137888。

见春游到游，看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哟。见面说恭喜恭喜，新年歌谣你你我心头哟。 跳起舞来唱动唱， 财源滚滚来。 跳起舞来唱动唱， 大家都安排。 咚咚锵，咚咚锵， 一年四季。 咚咚锵，咚咚锵， 好运跟着来。